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伊朗、奥地利和民主刚果在6月27号到29号期间，分别举行了一级讨论会、座谈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图书图片展厅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有关他们三位伟大的图书，以及介绍我国居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努力开创最全盛期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莅临下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等我国影片。在民主刚果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